用的什么工艺，缝了多少针，包括清朝的那个红顶子那个结是怎么系的，他会教你，所以说很有趣味。 嗯，所以说包括有了触网之后呢，我相信能吸引更多这个年轻的人啊对故宫产生兴趣。 没错。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最后二位再有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们两位对故宫今后的一种期待。 啊，希望这个故宫啊就能成为我们中国一个民族文化的一个记忆，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天池呢？ 我对于故宫的期待是越来越能保存传统的味道在里边，因为虽然随着不断的现代化的手段进去，那么大家更多感觉到的还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。单院长曾经说过，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留给下一个600年。我觉得这是我最期待的事情。 哎，那故宫呢？今天是建院90周年哈，到2020年的时候，它也就即将满600岁了。那我们发现故宫是越来越老，但是呢，它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呢，却是鲜活和开放的。也希望啊，故宫能够把它的珍贵的藏品进一步的展示给大家啊，大家越来越喜欢它。好，今天的新闻听听谈就到这里，感谢二位，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，再见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尊声听众各位亲，我是读报小欣欣，抱歉下周要缺勤改换余号伺候您，今儿肯定遭骂，为什么呢？请假来了，说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跟您告假歇几天，是我们这儿于浩小老鱼儿给我替班啊，这个我也是放心的，是吧？大伙儿也换换口味啊，吃惯了卤煮给您上东北乱炖，别急眼啊，就这么几天，回过头来我还是给您读报，我也离不开您呐，舍不得领导的恩情好，舍不得同事们中班头实难舍，话里话外我的好朋友，哎呀难受啊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话里话外千言万语就是一个字儿，哪个字儿啊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这是一个字儿吗？正是，街头摔倒一老人，别人不服有我们，为民服务是本分，一桩小事见精神。哪儿的事儿呢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事情，发生在四川的南充。8号的时候，当地啊有一位将近70的老太太上街菜市场买菜去了，一个不留神出溜下子，是踩在水上了还是怎么回事，哐当躺地上了，半天就没起来，晕菜了。边上过了过去这个行人一看，哟，有那个想上去扶一把，但是心的话说别去，别找事儿啊，这个啊哈，纷纷的避让。正这功夫，巡逻至此处的两位当地的城管小年轻小伙子，抢步上前分开众人，把老人搀扶起来。哥俩跟大伙儿说了，要是我们这些个穿制服的都不服，别人他就更不敢服了，要是老人家有什么意外，岂不是人心就更冷漠了吗？当然事后送到医院一瞧病，老人家现在没大事儿。事情虽然不大，但是个人以为很有那个启发的意义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位城管同志岁数不大，但是说的太好了，一言一蔽之，一语道出了人民政府的最根本的职能。什么呢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，要是我们这穿制服的都不敢服，别人就更不敢服了。穿制服的要是不为人民服务，谁为人民服务啊？穿制服的不廉洁奉公，谁廉洁奉公呢？群众有了困难，社会上有了坏人，什么地方出了灾害的险情，穿制服的不上，您说说看谁上呢？这就叫责任意识。 这就叫有担当，这就叫三言三实，是吗？这在历史上是再论的，怎么个论法啊？你看看。 当官对民做主，我不如回家卖红薯。 那你听听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责任呐、啊，是吗？还有呢？ 为国家拿活生，万里前途。 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有担当，是吧？还有呢？ 共产党员，十个天中党党团，团结勇敢挑战艰。 哎。那位说爱什么呀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三言三实。打杨子荣那会儿就讲究这个，是吗？正是，反腐形势很鼓舞，足够贪官喝一壶，吃里扒外得开除，纪委深夜打老虎。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说了，就是最近啊，这头几天被调查那个。福建省委副书记、省长苏树林不说了吗？涉嫌严重违纪吗？接受组织调查吗？啊，这个消息的发布啊，嘿，有意思。新华社注意到了，哪天呢？十月七号夜里头23:30，夜里11:30，呵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唰啦一条新闻引爆了。新闻界媒体苏树林被调查，大伙儿热议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时间点呐有意思啊！说这则消息再度刷新了中纪委发布打虎消息的最晚时间记录。人民日报也是这么说的啊！讲话什么意思？众网友赞曰：“深夜打老虎，中纪委也是蛮拼的。”不是那位问了，深夜打虎，哎。这个事儿有吗？有啊，必须有啊！哎，告诉您，打根上说，打虎那就是晚上的事儿啊，是吗？ 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，老虎不干的。老虎见到一林地，老虎说：“我不干呐、我说是你不干可不行啊。”老虎说：“我得起来呀、我说是你得讲究一会儿吧。”老虎说：“我不好受啊。”我说是你好受我就完了。 那位说：“你这个山东快书他没听出来是晚上的事儿啊。”这就是晚上的事儿嘛，晚上过景阳冈嘛。而且您甭忘了啊，越是晚上越能出奇兵，是吗？我军光荣传统啊，这是 趁夜晚出奇兵，突破防线，猛穿插桥一回，分头围歼，入敌后把他的套路截断，并叫他守卫南谷，不怕更冤。 出奇兵有战果吧？啊，逮出一有问题的来吗？什么问题啊？护照有问题啊？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、新华视点说是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那儿的消息。科技日报社原副社长，这个人叫汤东宁，被开除党籍，行政撤职了，说是啊，已然是啊严重违纪，进行立案审查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位汤某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。他的这个配偶子女获取了英国永久居留权，但是他一直未向组织报告啊，说是在这个填写个人事项当中也没有如实填报，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英国永久居留权，也没跟组织那地方招呼知应一声。 未经组织批准，未履行请假的手续，多次因私出国，事后是匿情不报，长期违规持有个人因私护照，不按规定及时交由组织统一管理，这是不行的。这人啊，往轻了说，这我说啊，至少是一裸官，还不止呢，立案审查了吗？裸官，您合计合计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某些极个别的党员干部，甚至是领导干部，哎，他吃着国家的俸禄，怀里揣着党票，使用着人民给他的权利，嘴上动不动就高喊什么信仰啊、廉洁呀、有责任呐、爱国呀，可是背地里头背着组织，偷着摸着给自个儿老婆孩子办外国护照，您说说看，什么心理呀、啊？这是，身为中共党员领导干部，拿着外国的护照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？当中国人觉得不过瘾了是吗？非当英国人不可？哎呦，啊，这个历史上貌似是有的。有吗？唐铁嘴吗？ 我现在已然不抽大烟了。 哎呦，哎，那你可真要发财了。 哎，我改抽白面了。哎，你瞧啊，这卡子门的烟呐、啊，哎，是又长又松，这么一颗的，你瞧，空这么大半截，正好当白面了。哎呀，大英帝国的烟呢、啊，是日本的白面。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，这福气太小啊！ 你看了没有？大英帝国，你看这里头有了啊，有了。老舍先生多年前就这么写的。那你说他不是唐铁嘴，那他是什么呀？他是什么？这事儿得问问沙奶奶，是吧？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，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。我问你，救的是哪一国？为什么不救中国入东洋？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？你忠在哪里？你在何方？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，少年无耻丧尽天良啊！ 正是。一只大虾38，一碗白粥烩牛蛙，深夜惊魂银行卡，没有诚信，嘿嘿，他全抓瞎。大虾那事儿还没完呢，啊，大虾那事儿差不太多了，是吧？这个白粥闪亮登场，哎，喝粥的事儿是吗？开粥厂，嗨，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《现代快报》的报道，这也是啊，头几天的事儿。没交代说是不是长假期间啊，反正人消费者举报了，江苏常州泾县百元白粥店卖粥的粥铺啊，百元是一碗吗？哎，yes， 嗯，答对了。说那个地方出现了一家潮汕粥店，潮汕那个地方是广东啊，广东人好做粥嘛，煲汤啊，煲粥什么之类的啊。这碗粥卖的江苏常州啊，这一锅粥了，哈哈，说那个地方啊，一锅白粥要100块钱。后来人家找这个商家核实有没有这么码事呢，商家说，哎呀，那客人点粥的时候跟他说了100块钱，他接受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是潮汕的白粥，这得了吗？这砂锅粥啊，是吗？要怎么叫一锅粥呢？啊，哈哈，这一锅粥那玩意儿，弄一锅白粥，它跟弄一锅那牛蛙粥，它一样是耗时耗力呀。啊，那这个得物价部门说了算呗，这得投诉啊，得处理去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，人家有那个朋友，有那网友，人家也是就是从这个各方面考虑，人家也说这消费者，哎呀，你就别追究深究这个事儿了，矫情什么呀？哎。你说凭什么不矫情？人家跟你按一锅算，一锅100块钱吧，那就算够厚道的了。怎么的？没按粒儿算，算便宜你了，知道吗？好吗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，人民网说的，重庆说重庆有一位姑娘小徐，小徐啊，晚上啊深夜11点半，不是，就那个意思啊，她快睡觉了，突然之间嘣，手机上来了一短信啊。说这银行卡里头 给你存了500万 啊！ 小徐吓坏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没过多久，手机响了，来电的说我们是警察啊，警察。小徐说：“呸，别开玩笑了，你们这骗子！哎呀，真是警察，跟你说，你甭说，夸，电话给挂了。那边又打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啊！可以啊，你报警，你跟我说吧，凭什么呀？你不是骗子吗？我真的是警察，要不然你到公安局来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打电话的真是民警。”怎么他这银行卡多出500万呢？某个公司啊，那出纳失误了，手一抖啊，是脑子这个记性不好，弄错了，可能是给人家就是商业上的往来500万存他那卡上了。好家伙，咱就说这个，你看了没有？刚一接电话，上来就告人骗子，为什么？也不怪这姑娘啊，他社会上这种骗子多吗？是不是啊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之反腐形势很鼓舞，足够贪官喝一壶板吗？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说习近平就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，李克强总理和国务院送出政策大红包，电动汽车行业获得发展良机，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。咱们国内有专家给分析了，这头两天说那个 TPP 美国澳大利亚他们是吧一火手，哈哈，弄了一个贸易协定，说这个认为 TPP 是美国对抗中国，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新浪说那个青岛那大虾事件啊，游客不是说当时说是没收着钱吗？没收着退款吗？这回收着了644，客人一点不对啊，差156啊，那个给你扣了，干嘛扣？那是饭钱，你反正是跟那儿吃饭了。要我来说，个人以为这么做合不合适，厚不厚道，值得商榷。你这服务它有缺陷呢，你坑骗消费者，凭什么还收人家钱啊？应该全额退款，要我说，您说呢？腾讯说咱们国家啊，哟，首次有5A级景区又得奖了，没有受表扬了，也没有被摘牌了。摘牌啊，山海关5A景区给摘了，存在价格欺诈呀，不合适啊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这边卫生部门给统计了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披露啊，就是这个精神障碍嘛，当然笼统的说可以叫精神病啊，反正他就是有毛病呗，不正常呗，有病他得治啊，啊得吃药啊。登记在册的患者是429万啊，说这个确实啊，对这个精神疾患这些个病人的治疗啊、管理啊、照顾，这确实是个社会大问题儿，是吧？引发出不少事情来了。晨报说咱北京12项轨道交通项目获得批准，赶紧建设，是吧？京华时报说了，奶茶妹妹打官司，奶茶妹妹啊，对，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。啊，是微博吧还是哪儿的什么什么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京东那老板又这个那个，人家不干了，你瞎说八道不行啊，对吧？打官司告状啊。新京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老先生病逝，享年102岁。嚯，老爷子啊，当年主持起草的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确立包产到户合法性。哇、哦，这段历史啊，咱们必须得好好记住啊！环球时报说是这个联合国呀，就核算了一下各国交那会费啊，中国要交这份额猛升至第3，而且把这个中国的支付能力明显给夸大了。就此，中国方面拒绝了联合国会费大涨，这不合适。一句话，承担责任是可以的。拿我们当冤的头，这个可不行，是吧？什么样的大虾啊，到哪哈我们都不能瞎吃，你说是也不是呢？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， 下面给各位来念大报。今天的人民日报说是啊， 防止这个红顶中介反弹，国家拿出六大政策，91项中介服务事项将被清理。嗯，这个不错。还有呢，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，咱们国家今年试点建设16个海绵城市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到了2030年，80%以上城市要建成啊，这个70%这个降雨啊，实现就地的消纳和利用。哦，这么个海绵。哎，对了，新华每日电讯说，证监会可是有章程，有言在先，程序化交易需要申报，限制使用境外的服务器，加强管理。今日一句话新闻就说啊，这个京华时报说的，咱北京啊，包括全国都这样，国家是加快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，每2000辆电动车至少配一座充电站。北京晨报说呢，咱北京65岁以上的老人换领北京通啊。这个另外，北京青年报说，北京啊1%人口抽样调查下周入户，大伙儿多帮忙。那个北青报说什么事情呢？地铁14号线中段公示了13座车站的名字，是吧？大伙儿一块儿合计合计今日人物。首先啊，这都是两位咱们的这个长辈吧，不是长辈，反正也都是这个值得尊敬的。首先是涂奶奶涂悠悠女士啊，这咱们都知道，得了诺贝尔奖了吗？干嘛又念的涂奶奶呀？嗨，这是涂奶奶本身意料不到，咱也未曾想到的。是什么事儿啊？那边得奖消息刚刚出来，这边嚯拍卖了。拍卖什么呀？说有人啊网上公开拍卖涂奶奶当年的私人信件。哇家伙，说是一封啊得卖25000元。我的天哪，呵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涂奶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老太太回应了，首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，第二我不同意书信被拍卖，这就叫过度消费。今天的光明日报半个版，哎，这不是过度消费，咱说清楚啊，介绍了一位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婶子。这名怎么这么长啊？这哪个省的人？嗨，不是，他是外国人，白俄罗斯的一位作家，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嘛。半个版介绍这位作家的生平啊，包括对他的这个作品啊进行一些个分析。哎，你看这不错啊，这不错啊，大伙都看看去吧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哎呀，这一说休假，呵，大伙儿短信微信，哎呀，依依不舍呀。哎呀，我心里也难受。行了，那说行了。哈哈哈哈，对，休假只是个高兴的事情，是吧？当然我高兴呢，也确实有极个别的人他也高兴，哈哈哈，但是他高兴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4395跟我说了，说告诉你啊，提醒一下小老员别忘了放星期。哎，您提醒的太及时了啊。啊，小林说今儿唱的非常地道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他觉得我没跑调。我跟您说啊，跑调那也是我的特色，是吧？您看了没有，没上成群，是吧？甭管是马老板、谭老板啊、周老板，是吧？哪位老板都没有跑调过，你看我跑调了吧？不同凡响啊。啊，接茬说吧，抓紧时间，新京报给各位讲一的哥。哦哟，上法庭了，哎呀，麻呀，抢东西了，好嘛。拉活的时候说打新疆过来一位，拎个箱子，他把这车呀从机场开过来，开到我老家啊，在我老家就是潘家园那附近嘛，找了一地儿停好了之后，让人客人下车说你拿箱子吧，刚要拿箱子，他这一踩油门噌跑了，箱子里面装着玉石价值200多万，好吗？上法庭接受啊法律的制裁。还有那个 小公益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？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，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，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。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，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，请爱护旅游资源，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。 现在